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8:16-20，一开始前面两个字就给我们震动一下，十一个门徒，我们非常习惯听耶稣的12个门徒，但是犹大出卖了耶稣，然后他在他的绝望中就自杀了，现在只有剩下11个而已，并且这11个呢，他们也没有比犹大好到哪里去。耶稣被抓的时候，他们都逃跑。他们之间的领导彼得，他3次公开地不认耶稣了。这群11个门徒都还是罪人，但是他们还是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耶稣所约定的加利利的山上等他。突然耶稣来了，门徒见了他就拜他。人只应该敬拜上帝而已，因此门徒所做的就对了，他们见耶稣就是应该拜他，因为他就是上帝，特别是他复活之后，这一点是更清楚了。就像多马所承认的一样，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但是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这疑惑是指什么呢？门徒是关于什么而疑惑呢？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字是蛮特别的，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2个地方，一个是在这里，另外一个出现的地方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。在那个地方呢，彼得本来在水面上行走到耶稣那里去，但是他见风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彼得其实没有什么原因要疑惑，对不对？耶稣就在那里，但是他还是疑惑了。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味道也是差不多一样，无论门徒是什么具体的原因而疑惑了，他们不必那样。在接下的经文呢，耶稣就是要回应他们的疑惑，他要坚固安慰他的门徒，他们不必害怕，不必疑惑。但是我们如果还是问他们具体来说是因着什么原因而疑惑的，或像另外一个中文圣经的译本所翻译的，他们为什么是犹疑不定的呢？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？神学家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但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是关于他们的未来而是犹疑不定的，是疑惑的。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他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，比如说耶稣复活那天晚上，路加记载了耶稣告诉他们，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也就是耶稣的门徒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所以这些门徒就是要从耶路撒冷起到了万邦为耶稣做见证，并传悔改赦罪的道，这好不容易哦。那么他们的确已经有一点经验。我们下个主日我们的福音书经文是从马太福音10章来的，就记载了耶稣如何给他们这些门徒差出去，为了宣告天国近了，也给他们权柄可以 医病赶鬼，甚至叫死人复活，他们也就这样做了。但是当时耶稣还与他们同在，现在不一样，耶稣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次他要离开他们，他复活之后也只有断断续续地跟他们在一起，突然来了，突然又不见了。耶稣当然有安慰他们说，圣灵会来帮助他们，我们上个礼拜五旬节就庆祝这个，但是他们还是不太了解这一切的，他们就是有一点害怕，犹豫不定，有点疑惑了。因此我们现在就要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十八节。因此耶稣就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首先耶稣进前来，他们本来已经算是都在一起了，但是有可能因为门徒明明知道耶稣就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害怕他，远远地拜他。但是耶稣现在就挨近他们，他们不必害怕。这就很像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一样，门徒因怕犹太人，他们的门都关了，但耶稣突然来到他们当中，平安吧，不用害怕。然后耶稣再一次地说就是他要差遣他们，对不对？反正耶稣在这里就进前来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这是一切的，耶稣是掌管一切的，他们更不用害怕，没有任何权柄没有在耶稣的手中。因此，或者我们的经文说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们可以去，你们有办法去，因为权柄都是我的，那你们就去吧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如何做呢？两个做法。第一个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第二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耶稣这样就再一次地差遣他们他的门徒出去。这一次的差遣特别是为了给人施洗并教导他们上帝的道。圣灵一降临，就是五旬节那天，他们也就开始这么做。圣灵给他们能力讲各种语言，可以跟各种地方来的人，也可以算是万民，教导他们上帝的道，见证耶稣。接下光那天而已也就有3000人受洗。原来门徒真的就不必害怕，不必犹豫不定，不必疑惑。最后我们的经文结束，耶稣最后跟他们讲，整个马太福音也就用耶稣安慰坚固他门徒的话来结束，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不用害怕，不用疑惑，我与你们同在。这句话非常清楚，不仅是给那11个人听而已，因为这句话一定，这个应许一定是延伸到今天，就是还要继续延伸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。所以特别当基督的教会，当上帝所呼召的人在给人施洗，在给人教导耶稣的话的时候，在任何这种时候，耶稣与他们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特别是我们今天经文当时的意义。接下来一定要问的是，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人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是使徒，那11个使徒 加上代替犹大的马提亚，还有加上保罗，或许也加上几位其他那时候的人，他们那一代结束之后，世界上再没有使徒。那今天最像他们的人就是牧师，但是除了我还有其他两位实习牧师之外，你们都不是。所以这段经文也跟你们有关吗？还是有。首先，耶稣在这里所给的所谓的大使命，不仅是给那十一个门徒，也不仅是给牧师而已，是给整个教会。整个教会一定是一起的，当作基督的身体实践这个大使命。比如说从罗马书第十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，保罗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那这里传道的特别是指那些上帝专门呼召的人去施洗正式教导的人。但是接下保罗说，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为了实践这大使命，还需要人把那些传道人差出去支持他们。那圣经很多这种例子，马丁路德小问的最后的部分《基督徒职责录》在谈教会不同圣召的部分，他先列了从圣经来的传道人的责任，然后他就列了其他人的责任，就是支持传道人。因此那施洗与教导就可以继续在教会内外继续持续的实践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原因，这段经文是跟我们所有的人有关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这段经文也是跟我们所有的人有关，是这个：虽然你们不是上帝所专门呼召的人，正式教导给人施洗，但是在你自己所拥有的圣召里面，当你们有好机会的时候，你们也一定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无论是跟家人在公司跟邻居聊天，你们都要抓住这些机会见证耶稣。彼得前书第三章说，你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好，第三个方法可以应用这段经文在你们的身上，跟刚才那个有一点关系的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好几个不同从上帝而来的圣召呼召，无论是家庭的、工作的、国家的、社会的、教会的、学校的，对当学生也是一个圣召，这些都是属灵的，都是圣洁的。在每一个呼召里面呢，上帝都给我们责任，上帝也要我们好好地履行这些圣召的责任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如果是一位妻子，那我用妻子，因为我们这边妻子是比丈夫多，所以我用妻子。所以你如果是妻子的话，那么你要尽力凭着上帝给你的能力智慧，你也应该努力学习如何做你最好可以做的妻子，好好地敬重顺服你自己的丈夫。这样做是非常属灵的，因为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这是上帝对你这一位妻子的旨意。换个例子，你如果现在是学生的话，这边有不少的学生，你也照样好好地努力做学生应该做的事，当然就是好好地学习，这是好的，这是上帝对你现在其中的一个旨意，甚至是属灵的，是圣洁的。那么当我们好好地履行这些圣召的责任的时候，并且我们基督徒是带着上帝的名来做， 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并且我们周围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当我们好好地当妻子、当丈夫、当儿女、学生、员工等等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在为基督做见证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当别人看到我们圣召中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天父上帝的时候，我想这个也就算是履行耶稣的大使命。并且呢，当然这些就是当我们做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人就比较可能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。我们接下来就见证耶稣，跟他们分享上帝的道，当然也邀请他们到教会来，就是这有正式教导上帝的道，也有施洗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还是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有关的。那么听完这个应用之后，你的感觉如何呢？是快乐呢？是满足呢？是紧张呢？害怕呢？是羞耻呢？犹疑不定呢？有疑惑呢？我们如果对自己诚实的话，我们至少其中一个感觉应该是难过，或者烦恼，或者甚至是害怕，也有疑惑。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好好地履行我们圣召的责任，也常常没有好好地见证耶稣。或许像门徒一样，我们也想到未来，比如说我如果要改善的话，这不容易，我就是犹豫不定的，我很软弱，世界与撒旦也不断地攻击我，每一个圣召也都有它独特的十字架，家庭的十字架可能是最清楚，有可能也是最难背起的。我们刚才那样应用这段经文，就是应该显露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也是如此疑惑犹疑不定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应用不是这样就结束，我们罪人还是像门徒一样拜耶稣，我们来到这边就是为了拜耶稣，但是有可能也是一样，我们只敢远远地拜他，我们想我真的不配。但是耶稣怎样回应我们呢？首先他就近前来，一直到你那里去。他第一次来可能是借着一位基督徒，有可能不是传道人，他透过那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告诉你他爱你。之后上帝当然在洗礼里面来洗净你的罪，重生你，赐给你圣灵，他也一直不断地在他的道，也在圣餐里面来，当然包括今天，包括现在，在这个正道里面，他来也说不要害怕，你不必疑惑犹疑不定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，我掌管一切的，你在我这里很安全。我这所有的权柄当然包括赦免你罪的权柄，包括赦免你圣召里面的罪，因此所以你可以去，你可以再进入你的不同圣召里面服侍你周围的人，为我做见证，让你的光，也就是我自己的光，照在人前。那你会不会完美地做？不会。 但是你已经受了洗，我所专门呼召的人已经履行了他的任务，给你施洗，你这样也就进入我的国度。你已经奉我的名，父子圣灵的名，更好的翻译是归入我的名下，你是我的儿女，我一定会继续照顾你，一定会继续赦免你的罪，并且呢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你从我手中夺去，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，所以不用害怕，不用疑惑，你就去吧。另外，我所专门呼召的人，这是上帝说的，耶稣说的，也不断地正式教导你，教导我的道给你听。我这个道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是个罪人，你不配当天父的儿女，你常常没有好好地负你该负你圣召里面的责任，你常常也没有为耶稣做见证。但是接下我的道另外告诉你说，就是因为你不配当天父的儿女，就是因为你常常没有负你的责任，也没有为耶稣作证见证，就是因为你这些罪，耶稣进前来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来到那十字架上去，为了担当除掉你的罪。在你的洗礼，在今天的经文与正道，等一下在圣餐里面，他也来，基督的身体宝血就是会在这里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。耶稣今天就是来眷顾你，安慰你，鼓励你，所有的权柄都是他的，你不用害怕，不用疑惑，他一定也会一直不断地与你同在，一直等到在末日你与他同在，在他的天堂里面，你不用疑惑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